又翻嚟第二节大匪看天下。头先讲个古仔好闷咯，希望而家开始进入戏肉啊，精彩啲。咁啊，唔得，咁我哋将个对象咧就转咗，因为我哋要做我哋嘅生意，我哋将我哋嘅对象咧就转移咗去呢个水电铺、超级市场。当然唔系百佳惠康，当年系冇咁多百佳惠康，好多超级市场仔、士多、文具铺，因为佢哋要卖电芯，好多嘢系用电芯计算机啊，各样嘢。我哋将佢调整咗，就主力去供呢啲电器铺、水电档。咁中间发生好多趣事古仔啦，咁嗰啲后话就讲咗呢件事先。咁我哋咧就冇钱啊，咁要谷起佢又要收现金，我哋好难做。咁我同我个拍档，唔系我同我个拍档，系我拍档，唔能够偷佢光，因为呢件事系佢谂啊。咁佢话不如咁啦，我哋搞一个竞卖嘅竞卖电芯嘅游戏。咁我话点样卖啊？嗱，因为电芯咧永远就系。黑色最好卖，蓝色最好卖，红色唔好卖。咁我哋再推出去咧，我哋就唔系叫红东芝电芯。当然我哋有黑东芝卖，有蓝色嘅、绿色嗰阵时候绿色嘅东芝，即系蓝色啦，佢用绿色嘅。咁咧就佢哋本身系金底嘅，即系粒电芯系金色，然后佢中间嗰啲纹啊、条纹啊，即系嗰啲花纹系红色嘅。我哋咧就将个政策改变咗，就唔用红东芝嚟卖，就叫金东芝，金东芝电芯。咁啊，卖金东芝，咁啊，带俾我后面带俾我都好多开心嘅嘢嘅。咁啊，变咗人哋嘅印象，金东芝唔系红东芝，系一个顶级嘅电芯。但系因为本身嘅学识唔够，好多人冇睇啊 ，Health Duty 黑色系 Super Health Duty， 佢哋唔识分。咁我哋话俾你听，我冇呃你，系金色噶嘛，金东芝嚟退呢个第一。第二，我将个定价权有明明卖紧两个五毛三嘅，我哋入变咗3.09元一排电芯加价，自己胆粗粗，因为根本上香港就冇真正嘅代理嘅，即系除咗文安东芝之后，佢哋亦都唔睇啲咁细眉细眼嘅嘢，我哋就派传单啊，即系去铺头啊，当自己系代理咁做，揸住东芝电芯嚟打，打咗出去。就金东芝而家要加价，加价之后咧就搞一个竞销活动，就系铺头都派两个人派，咁啊变咗3.09元，俾现金嘅够唔够两个八毫九？话我背得出，系啊，因为喺我脑里面呢件事好深刻，两个八毫九一排，咁啊细电芯咧就750元箱，咁啊变成咗有3-4成嘅差价喺度，即系同本身。实际翻货价有40%嘅差价，咁样，咁我为你仲加价卖唔卖到啊？因为呢只电芯冇人识咯，但系东芝有人识咯。我系卖佢牌子啫嘛，我唔系卖佢电芯。佢对东芝呢个牌子，文安东芝呢个牌子，日本牌子，佢有认识，佢对佢嘅货品有信心。咁变成咗佢又，但系佢又冇了解东芝实际而家普遍卖紧几钱，因为佢哋唔注重，咁我偷到鸡，咁我就变成咗卖3.09元两个八毫九，开始去点卖电芯，当时即系唔系咁多碱性电芯，唔系充电嘅，因为我讲件事你听下，即系个推销方法，攞细电一箱750元，够唔够送拿破仑 VSOP Brandy。我哋去酒庄买订返嚟，铺头一支卖就卖118元，当年我哋返嚟係80多元。咁我当然送俾你，人哋唔睇我80多元嘅价值，佢係睇118元嘅价值。你送俾佢嘅嘢一定係大过佢估唔到㗎。如果你佢估到你呢，你冇得做。佢觉得佢好着数先得，人係贪心㗎。越贪心你越成功。好啦，开头送酒，送咗头一个月反应好好，跟住我哋就再将个竞销活动加码。点为之加码呢？就同文安东芝倾，佢好多死货噶，每一个牌子都有死货，死货下难嘢死噶，再摆都死就有得佢存仓啦。咁我就将佢所有嘅家庭电器，包括东芝苏跑啊，当时就系卖飞利浦、乐星嘅啫。东芝苏跑冇人识，东芝嗰阵时当时系卖沃敏啊、卖 HiFi 啊嗰类型嘅。但系佢家庭电器佢就有晒呢啲嘢，咁啊帆煲又好，冷气机、雪柜，啲旧 model 旧型号苏跑，同佢扫翻嚟， 然后我哋就做一个套餐计划。你只要攞十盒电芯，即系一箱啊二十五盒。仔啊，你攞十盒300多元啫，我送一个酥跑俾你系118元嘅，但系嗰个酥跑我哋翻嚟系18元，因为我同佢清货啊嘛，佢咪将成批酥跑咪送晒翻嚟咯。好啦，大店、中店、细店，每样攞一盒一箱，咁大概1000多元啦，1000多元，我送一个冬至电饭煲，当然个电饭煲唔系西施煲。但是因为不流行，变咗价钱在你度，你讲佢信，系嘛？可以卖贵个乐星都够姜啊！即系同等等乐星，仲要即系话送俾你贵佢几兜嘢。但系人哋净系见到你俾咗个冬至饭煲我，佢唔知道你嘅实际嗰个价值有几多。第三，只要你能够同我攞到6000多元，我送个雪柜，送个洗衣机。你攞到12000元，送个2.5匹嘅。冷气机，我真系托上去，因为当时好多唐楼啊，扑街4楼都咁抬上去。我哋实际价值佢估唔到，但系佢净系见到佢眼睇唔到佢入几多钱货，佢净系睇到你送佢俾佢嗰件嘢系几多钱。喺呢个环境嘅底下，我哋做民安冬至，佢破晒纪录卖电芯，卖到佢哋嘅老总落嚟揾我哋饮茶。卖到，因为我同佢清咗好多死货啊，死货落嚟同我哋讲，喂，咁样咁样，由今日可以令到我咧搵到钱，亦都令到我万劫不复，输清光，即系后面嘅古仔啦。咁我即系话俾你听，做乜嘢都好啦，人要利用人嘅贪念去消洒一样嘢，你几靓几靓冇用啊，有阵时你几靓系好靓啊，咁佢同你讲货。是乜嘢乜嘢个信字，我要一个牌子吸引到佢，然后你买你心目中所想嘅嘢。如果你买嘅嘢唔係话真係太好，但你可以好似我咁定价权，将个定价定高咗，然后送俾你。实际嚟讲，我哋计条数真正送出去嘅话，我哋咪头先我所讲嘅嗰间咁嘅影音公司卖2.53元、2.38元。一排电池翻，我哋送埋俾你，我都系2.7元，我仲要卖贵佢毫几字，送埋嗰条数噶啦，系咪啊？但系我哋嘅销量系佢呢间咁嘅，佢当时系好似经销大哥咁样啊，即系嗰间铺头啊，即系嗰间行啊，我哋嘅销量系佢几十倍，系一时间爆发，所以做生意，我讲呢个事就系、是、喂。你咁样咁样咁样，唔系包装、形象、利益、人心，人系贪心嘅。做生意有多喺网上讲，做生意点点点，做生意先基本条件你贪心，因为你对钱嘅渴望、对成功感嘅渴望，你先做得落去。如果唔系，你就会缩噶啦。呢几样嘢，人类原始就系贪心。你想办法引起佢嘅欲望，佢要得到呢件嘢，佢就冇计佢成本。咁我哋买得好好，咁因为我哋买得好，就衍生其他公司对我哋呢间咁嘅公司仔。当时我哋系2个人，咁咧我瞓觉好好噶，因为唔使床，我每日都系瞓电芯，我搬埋个仓度瞓。咁我当时我晚晚都瞓电芯噶，跟住听日执啊嘛，执货送啊嘛，系啊，瞓喺电芯上高。但系嗰阵时嘅满足感好大，我哋登报纸，自己搞埋送海鲜餐嗰样嘢，即系你抽奖啦，除咗你镜头活动，你卖第一啦。有位阿哥真系好纯情咁喺大埔，佢叫做妹记电器，开埋名啦，即系几十年咯，佢仲喺度喎，咁开埋名啦，佢真系帮衬咗我卖一个月入咗30000多元电芯，30000多元电芯，我今日唔系讲而家。嗰阵时俾首期有突啦，俾埋律师费啦，买层楼都系30万啫，一成首期系咪够俾啦？一个人一个月正常嚟讲咪2000多元啫，30000多元电芯就博我一个洗衣机，跟住我哋都好识做登报纸出嚟各样嘢，咁咧就话呢个人咧就竞销赢咗啦，跟住仲送多围酒席俾佢， 啊，跟住咧跟住咧，因为冇钱再卖，即系唔抌紧啊，跟住出翻份报告，咁啊，所有嘅客户派翻出去。我讲咧系生意嘅手法咯，呢一种。咁啊，点解喺几个月之前，即系做呢个节目之前咧，有个拍档，而家佢唔做节目啦，咁就是、生意好啲，城寨佢听下，福下听下，佢做大生意，做网上生意。都做得好成功，叫大 N 啊！咁咧，佢就叫咗我去呢个网聚，就邀请我啦。咁我好开心啦，第一次人邀请我去网聚，好似名人咁啊！有人出嚟听我讲啊，咁咁佢咧就叫咗我去。咁啊，佢哋好多嘉宾嘅，咁讲咗大轮。咁有啲讲咖啡店投资几多钱啊？网上咧又要嗰个咖啡机要值几多钱？卖咩咖啡？点样炒豆？譬如卖美容产品各样嘢。咁咧，我听咗大轮，咁佢咧就邀请我上去讲啊，咁啊唔知讲乜嘢，咁啊又系讲翻头先我类似嘅嘢，就系个定价权，同埋你要利用人哋嘅品牌去冚自己只脚，然后推自己嘅嘢。即系头先我所讲嘅做电芯，我唔系靠电芯起家，但系电芯咧就令我打响咗名堂，跟住我咧就卖我自己想卖嘅嘢，推埋入铺头，嗰个先至系最大嘅。而嗰日。生意好啲里面我分享咗我自己嘅睇法。咁有啲人话哎我想做咖啡店啊妈妈做乜嘢啊。咁我话不如咁啦，你卖飞鼠咖啡啦，即係越南嘅猫屎咖啡咁。好平嗰边一大概$100一公斤港纸返嚟。咁呢佢个咪佢有嗰啲滴漏咖啡，滴漏咖啡一个器皿大概$5港纸。香港买得好贵㗎，几十蚊。咁呢个你差价，即係利润差价喺度。咁我话你呢唔好卖南山啊，卖乜嘢，因为你卖呢啲呢全世界会指住你嚟做靶，斗平冇意思，卖得贵系人都知你贵，咁咪冇用囉。你要卖咖啡，咁呢香港呢好多人都去越南饮过咖啡，去旅游咪有囉。咁但呢香港都有人卖嘅，但就唔系卖得好多。咁你呢就闯出一条路，就系有人对咖啡有认识先，想饮咖啡，你就开一条门，开一道门俾佢，等佢认识呢个咖啡豆，呢种咖啡，呢种饮咖啡嘅方法，因为佢落炼奶啊，佢系落炼奶嘅，系咪啊？咁咧就变咗你同其他饮咖啡系唔一样，成本好低，因为$100一公斤啊嘛，你要谂下，$100港纸唔系美金一公斤，你可以卖几多钱？定价权喺度，因为。卖嘅人唔多。第二，有个独特嘅饮食啊，你蒸馏咖啡又好，即磨咖啡，我系滴漏咖啡。第三，沟炼奶，你教佢哋饮，话俾佢听，咁变咗你有卖点啊，你变咗你可以做到生意。第二咧，人哋咧就有兴趣，即系对咖啡有研究嘅人咧，或者啱啱开始入门嘅人对你有兴趣，你又做得成个生意。咁另外有个讲网上卖化妆品护肤品，佢自己有啲嘢想卖，佢自己有啲嘢想卖咧。咁但系咧，佢话网上咧，我又唔知点样可以即系咧最紧要咧做网生意咧，就要传信要人哋知道你有呢个品牌，你卖呢样嘢，我先至会入嚟睇啊。咁我点样知道你间公司喺边？你网上卖乜嘢咧？咁多位好似淘宝，你喺网上嘅哇，千奇百怪都有。咁你喺香港啦，咁我就讲不如咁啦，我哋尝试。俾我嘅意见啦，即系做咗一段时间啦。你卖三星护肤品同化妆品系列，因为三星咧系一间大公司嚟嘅，佢工程又有做啊，咩都有嘅。当然唔系净系卖手机电器嘅，佢有化妆品系列，譬如好蜗牛啊、金箔面膜啊、蜗牛嗰个美容霜啊，各样嘢晚霜、日霜啊咁。咁我话，因为你系三星，冇人即系好少人识。好少人知道，但系三星呢个品牌同头先我讲文安东芝嘅道理一样，有人先识三星，对三星呢牌子有信心。当然而家就冇啦，洗衣机又爆，碌漆又爆咁。但系你同等嘅啫，当时未爆啦。三星喺成个全个世界，尤其中国人社会，佢系有一个地位喺度啊，心里有个地位。咁好啦，点样呢？譬如我想卖三星产品，喺任何网站啦，即系嗰啲卖嘢嘅网站啦，网购嘅，你揿三星打落去，佢好自然就将三星卖三星嘅嘢嗰啲咁嘅网上店铺咧就会弹咗出嚟。一弹出嚟嘅时候，你系卖三星护肤品 即是用三星同你打埋网上广告。人哋知道你呢间公司入嚟买你嘅嘢，你就用三星我嚟打，然后买你自己后面嘅嘢。咁你就入门容易啲。同头先我所讲嘅，即係头先讲卖生果打假啦，啊梁振英打假嘅手法啦，唔一样。但係你做生意最紧要人哋识，佢对你有信心，佢又对你信心唔系对你货品有信心，起码佢对你个牌子有信心先。佢认识你呢个牌子，佢觉得你呢个牌子 OK， 咁佢其他产品佢唔认识到啦，佢起码摆咗个心度，当你呢样嘢出现嘅时候，佢会睇到。咁我举呢两个例啦，咁呢轮都有啲人问下我，喂网约点网网上点样做生意啊？或者成日好似做蜡烛，即系做檀香嘅，啱啱识咗个网友啊，做檀香嘅，咁佢又问过我做香炉啊，咁我又举咗一啲例俾佢啦，嗱。我真系咁讲，我只不过讲我意见啫，唔啱，唔好屌啊！话翻俾我听，我错就得噶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吓，真系唔好屌。咁啊，仲有咧，多啲 search 我呢个频道啦，因为我哋想加节目，但系咧唔搭，唔够搭码，你哋揾我就好搭码啦，因为啲人太多，即系而家我哋仲消化紧。咁但系咧，网上咧，即系多啲 like。大飞看天下嘅 page 啦，或者星期二得到啦，强国生还者啦，吹多啲鸡啦，咁等我哋咧可以做到五线节目啦，吓，咁等我哋可以再壮大啲，咁希望咧就做网台之中啊，可以自给自足啦，唔好净系咩啦，净系揞钱啦，咁有啲收入啦，我做。网上嘅生意或者我吹鸡嘅生意，我讲啦，我唔系搭棚，系真系嗰件事有兴趣了解，未必一定做，但系只不过我讲一件事，你嚟网聚，大家夹钱食饭，你食咗之后，你睇我讲嘅嘢，你哋啱唔啱，有冇得益？即使你唔合作，或者你自己搞，我都唔介意，因为成本太低。我自己搞啦，使我听嗰你条桥，我自己嚟，我唔介意。但系我希望喺呢个过程里面，大家分享到一啲。生意上嘅睇法，生意上嘅睇法，咁咪有启发性，咁咪开展更加多嘅嘢，系咪啊？因为每一个人冇一定识嘅，咁我今集节目应该都差唔多时间，系咪啊？哇，仲有十分钟啊！哇，点解咁难过今日？我通常已经讲完噶咯，咁啦，后尾又补充一啲啦，美容生意唔够时间讲啊，咁韩国美容生意唔够时间讲。留翻下即系下集啦。咁我都系咁讲，星期六上广州，唔该，早啲稳定位，等我知道有咩好食，因为我叫大肥，我喂食嘅，吓帮帮手。咁咧，下个礼拜真系开始，唔好理几多晚啦，你哋有兴趣一路聚，总之一路加人加人加人加人。咁我真系收你158蚊啫，我冇食埋你嗰份，我亦都冇广告费，新星冇俾我。但系你哋而家14至18路19路爆咗噶，咁一路加落去。你哋嚟就加，几多人我都加，咁总唔知就系嗰晚啦。咁咧就顾问费我唔收嘅，我话有两年我食顾问费，咁你哋问我我唔收啦。希望我到时我唔识嘅嘢，我问你哋，你都唔收我钱啦。咁讲翻少少近期香港新闻嘅睇法，因为呢几日咧我瞓唔着，因为嗰日开始准备掟砖嘅时候，我唔识。即系我有见到网上嘅新闻，见到浅衣，见到吴文远俾人打个画面，我嗰日其实瞓咗，3点几起身我瞓唔着。咁我自己睇啦，即系讲呢件事啊嘅睇法。咁其实星期二得到讲咗，但系因为咧阿 Tony 做观点，我今日补充一啲。希望所有为香港争取民主嘅人，我借呢几分钟。讲一讲我睇呢件事同埋香港往后民主嘅发展，唔啱真系唔好屌，但系系我嘅判断咋。咁我话俾你听，从寻日朝头早人大释法开始，我哋香港嘅民主发展有新希望。我喺节目讲过，我想移民台湾，因为我而家嘅香港我唔熟悉，唔系我以前认识香港，但系。寻日人大释法之后，我唔系支持释法啦，但系佢俾咗个契机，香港重新再温一次。我嘅睇法就系、是、梁振英 做咗港独，即系头先我讲嗰个生果吓，佢、啊、做过港独，然后佢打港独，即系我头先讲阿 Bet 嗰个生意，你自己做假，然后你打假，跟住揾中央电视台落嚟追打假货，跟住帮你成个品牌卖广告，就讲实啲啦。咁你咧就揸住呢段，你呢段片就去全世界所有你要卖嘅对象，话俾你，我哋有专业人员去打假，百分百好嘢，帮你推。其实手法系如出一样嘅啫，咁我都系咁同你讲，阿 Bet 真系谂下呢招系得嘅喺大陆，因为佢打假嘅成本唔高，佢即使真系卖假货嘅成本都唔高，就借佢嚟借伤成毒，你做掂佢。而梁振英咁样做，中央喺呢件事里边将佢淘汰咗，因为佢本身谂住发酵几年。谂住佢连任工程，佢发酵几年，你哋咧就判咗啦，跟住大家上诉啦，咁啊几年后再复核啦，司法复核啦，跟住上诉完啦，嗰件古仔过咗，但系你咧就打假有力，即系叫做打港独有力，中央连呢个机会都唔俾你，自己落手人大释法，就喺呢一段时间就将嗰两位大哥杀咗，你连领功机会都冇，你睇到呢几日。我哋嘅大律师公会主席之前讲乜嘢破坏法治乜都讲，跟住喺临释法之前星期日个靓女佢就讲咗另外一番说话，佢就话人大释法未必唔好嘅，澄清个法律观点，点解咁样系因为佢讲掂数，佢话俾中央听，大家宽松啲，宽松啲，等法庭判，明唔明啊？咁跟住。人大释法真系破坏法治啊！但系呢件事上面，佢咁样讲，寻日嘅人大释法冇讲港独，你李飞讲乜鸠佢嘅讲啫嘛，佢鸠噏啫嘛，个法律条文佢出咗嚟，虽然佢唔守法大陆，但系证明中央嘅态度就摆到明，我而家唔想影响香港整体环境，但系唔释法唔得，咁我就用呢个八假誓嘅层面去影响呢两个人唔俾佢。因为发假誓咧，你做生意即系等签张合同，屌你老母系假噶嘛？咁我澄清咗呢个观点，变成真啊嘛，所以冇讲港独，乜都冇。跟住我哋嘅最伟大，亦都系最靓女嗰三个，范徐丽泰、谭慧珠吓，呢个梁爱诗，费事话你丑样路啊，因为我惊你告我。呢三个嘅谭慧珠寻日接受访问，我哋都好难再释法嘅，因为咧我哋人大咧好忙噶，中央自己好多嘢做噶，系逼不得已嘅啫。呢啲交俾法院理啦，我哋咧就只不过话澄清咗个法律观点俾佢嘅啫。佢讲佢讲真说话，因为中央真系唔得闲，佢真系好多嘢搞。黄岐山点连任啊？十九大佢放风啫，未成事，集合核心都系啱啱开始形成，班底未够，边系理得你啊？咁好啦，佢唔理得你，佢立咗成，将我呢一镬将成个本土派一镬摧毁晒，因为佢哋再冇资源，我选你入去本土派就希望你上个议会搞嘢，呢条此路不通系冇咗噶啦。黄毓民叶普成，我唔该翻去瞓觉。梁金金啊，你嗰个梦。冇咗㗎啦，陈文收得当㗎啦，你梁天琦啊跌埋心水，睇下搵咩捞啦，你二权助理冇咗㗎啦，好啦，冇晒之后，未来立法机嘅共主长毛选一个啊，佢老派杨岳桥，当然最厉害嘅就係朱凯迪，你睇刘小黎啊，访问佢都会同佢讲你自决点啊，我同阿朱凯迪商量下先。呢句说话就表现咗成个泛民而家嘅共主就系杨岳桥加朱凯迪。你民主党走出前咗少少，呢班后生仔喺呢段时间一补选嘅时候，泛民赢晒呢两个议席一定系佢嘅。系佢嘅时候咧，即系将所有以前啊分党分派嘅时候一镬过泛民，全部连成班一线，因为有共主，以前系冇。有共主嘅时候，形成咗。我哋香港嘅民主派泛民啦，开始形成晒一条线喺度，争取各方面嘅时候咧，就变成咗二元对立啦，唔系三脚凳，冇咗本土派。咁喺呢个时候咧，做任何嘢咧，就 大海航行靠舵手，就同你建制派捻嘅时候呢，你建制派呢只要唔系讲港独嘅时候呢，就四分五裂嘅时候呢，一斗嘅时候呢，你未必及得而家泛民，呢个第一。第二，当佢整合咗嘅时候呢，就开始人心平稳咗之后呢，就开始吹到鸡。因为由头到尾呢几个月嘅乱就系、是雨傘運動的失敗，然後令到人心涣散，包括我以前都在遊行示威，我都去中聯辦的，但是這次我都沒有，因為覺得沒有效果。但是這條陣線開了呢，就香港人呢就回歸回最基本的，所以有排搞。第二，中央已經崩潰了，他都不夠膽立條港獨的法例，即是變相23條他都不夠膽，不是不夠膽，他不肯啊，因為他都怕影響香港的金融地位。即是香港的，即是 Tony Choi 講得最好，我們要揸住我們最有用的東西，然後跟他講數，佔領中環是啱的，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不是佔領中環，佔領金鐘的，他的效果就不能夠破壞到我們的金融的體系，冇阻到佢。所以你可以睇下，当占领运动出现嘅时候，学联三子就出嚟同阿林郑月娥谈判，系咪？但系一谈判嘅时候，屌你都唔系嗰回事，唔系我所谂咁样，咁唔使理你咯。但系因为我哋香港人打呢条阵线嘅时候，冇做好我哋嘅本分，就系想办法将金融嘅体系影响。而变成咗大家喺旺角啊，喺边度啊，跟住应付拆大台啊，散埋。咁但要重新再嚟，我哋香港人嘅定位，只要集中返我哋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呢个面向，然后去同北京讲数，咁我哋未来日子民主运动系有光明嘅。所以呢，大陆嘅网友唔使咁㗎，人大释法，屌你老咩，香港冇㗎啦，我唔系咁睇。其实寻日可能虽然是 最黑暗的一日，有些人说我亦都说开始走向光明的一日。因为你们我们真的行喐紧，而是将个齿轮由一个停滞不前的齿轮开始喐返，令到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返。我的睇法是这样。今天讲到这里，再见，希望星期六啊真的找到间好食啲的，可以坐到几十人，我又有份食的。啊，隔钱的啫，没问题。请就冇办法啦，下个礼拜需要报名嘅报都系大肥海天啊，唔好滚搞到阿 Tony Choi， 因为咧佢星期二得到咧，不停你哋问佢咧，佢都唔知点样答你嘅，因为我嘅节目我负责啦吓啊，所以如果真系答棚呃大家咧，认住我得啦，唔关佢事噶，佢无辜噶，咁我都系讲多啲 search 下各样嘢，咁你哋帮下忙啦，好，再见。